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6章岩洞第96集。 教授， 他看到邓布利多放下了空杯子，便担忧地问， 你感觉怎么样？ 邓布利多摇了摇头，他的眼睛是闭着的。哈利不知道他是不是很痛苦。邓布利多闭着眼睛，再一次把杯子伸进食盆，舀起满满的一杯，又喝了下去。邓布利多默默地喝了三杯，喝到第四杯时，他踉踉跄跄地往前扑倒在食盆上，他的眼睛仍然闭着，呼吸很沉重。 邓布利多教授， 哈利说，他的嗓子眼发紧。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 邓布利多没有回答，他的脸在抽搐，似乎他正在沉睡，正在做一个可怕的噩梦。他攥着杯子的手松弛下来，药水眼看就要洒了。哈利上前一步，抓住水晶杯，把它端得稳稳的。 教授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 他又大声问了一遍，声音在山洞里回荡。邓布利多喘着粗气说话了，哈利简直听不出那是他的声音，因为他从未见过邓布利多这样害怕。 我不想，别逼我。 哈利望着他如此熟悉的这张苍白的面孔，望着那个歪鼻子和那副半月形眼镜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 不喜欢，想停止。 邓布利多呻吟着说， 你不能停止，教授。 哈利说， 你必须不停地喝下去，记得吗？你告诉过我，你必须不停地喝下去。来， 哈利把杯子硬塞到邓布利多的嘴边往里灌，邓布利多把杯子里剩下的药水喝了下去。哈利真讨厌自己，从心底里反感自己的行为。 不， 邓布利多呻吟着，哈利重新把酒杯放进食盆，为他舀起满满一杯。 我不想放开我。 没事的，教授。 哈利说，他的手在颤抖。 没事的，有我呢。 让他停止，让他停止。 邓布利多呻吟道。 好的，好的，这就让他停止。 哈利哄骗他说，又把酒杯里的液体灌进了邓布利多张开的嘴巴里。邓布利多失声尖叫，凄厉的声音越过沉寂的黑湖，在大山洞里回荡。 不，我不能，别逼我，我不想。 没事的，教授。没事的， 哈利大声说，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，几乎舀不起第六杯药水，食盆已经空了一半。 你什么事也没有，你是还觉得这不是真的？我发誓这不是真的。来，把这个喝了，把这个喝了。 邓布利多听话地喝了下去，就好像哈利递给他的是一种解药。可是他刚喝光杯里的药水，就扑通跪倒在地上，全身无法控制地颤抖起来。 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 他哭泣着说， 请让他停止吧，我知道我做错了。哦， 请让他停止吧，我再也不会了。 这就让他停止，教授。 哈利说，他的声音变得又粗又哑，他把第七杯药水灌进了邓布利多的嘴里。邓布利多蜷缩成一团，似乎周围有一些看不见的人在折磨他。他的手胡乱挥动着，差点把哈利颤抖的手里那只重新舀满的杯子打翻，嘴里呻吟道： 别伤害他们，别伤害他们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都是我的错，冲我来吧， 来，把这个喝了，把这个喝了，你很快就没事了。 哈利不顾一切地说，邓布利多又一次听话地张开嘴巴，尽管他的眼睛闭得紧紧的，从头到脚抖个不停。然后他向前一扑，再一次大声惨叫，并用拳头捶打着地面。哈利满满地舀起了第九杯药水。 求求你，求求求求你不要，不要那个，不要那个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 喝吧，教授，喝吧。 邓布利多像个渴极了的孩子一样喝着，可是刚一喝完又惨叫起来，好像他的五脏六腑都着了火似的。 不要了，求求你，不要了。 哈利舀起第十杯药水，觉得水晶杯已经擦着盆底了。 我们就要成功了，教授，把这个喝了，把这个喝了吧。 他支起邓布利多的肩膀，邓布利多又一次喝干了杯里的液体。哈利重新站起来，舀了满满一杯。邓布利多突然喊叫起来，声音比任何时候都要痛苦： 我想死，我想死，让他停止，让他停止吧，我想死。 把这个喝了，教授，把这个喝了吧。 邓布利多又喝了，可是刚一喝完他就喊道： 让我死吧， 喝完这一杯就行。 哈利喘着气说： 就喝这一杯，快要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邓布利多大口喝光了杯子里的最后一滴药水，然后他呼噜呼噜地喘着粗气，脸朝下翻滚在地上。 不！ 站起来重新用酒杯舀药水的哈利喊道，他把杯子扔进食盆，冲过来扑在邓布利多身边，把他翻过来仰面躺着。邓布利多的眼睛歪了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双眼紧闭。 不！ 哈利一边摇晃着邓布利多一边说： 不，你没有死，你说过这不是毒药，醒醒，快醒醒，恢复活力。 他用魔杖指着邓布利多的胸口喊道，一道红光一闪，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。 恢复活力，先生，求求你。 邓布利多的眼皮在抖动，哈利的心欢跳起来。 先生，你 水。 邓布利多声音嘶哑地说： 水。 哈利喘着粗气说： 好的。 他一跃而起，抓起刚才丢在食盆里的杯子，他没有注意到那个金挂坠盒就盘绕在杯子下面。 金水如泉。 他用魔杖指着酒杯大喊一声，杯里立刻出现了满满的清水。哈利跪在邓布利多身边，扶起他的头，把杯子端到他的唇边。可是杯子已经空了。邓布利多呻吟了一声，又开始重重地喘着粗气。 刚才还有的。等等，清水如泉！ 哈利又用魔杖指着杯子说道。转眼间，杯里又是满满的清水，可是他刚把它端到邓布利多的嘴边，水又一次消失了。 先生，我再想办法，我再想办法。 哈利焦急万分地说，可是他知道邓布利多不可能听见。邓布利多翻过去侧身躺着，嗓子里发出粗重的呼噜呼噜的喘气声，听上去令人心痛欲绝。 精神入泉，精神入泉，精神入泉！ 杯子再一次变满又变空，邓布利多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。哈利的大脑紧张地转动，他本能地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到水，那是伏地魔早就计划好了的。